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还债冇错啦，大佬。咁啊，上个礼拜就系那些年出街啦，本来应承咗朋友讲谢婷婷嘅咁样，即系要谂下先。即系而家咧有三件咧，成日可以翻桌嘅咧，但系我唔可以成日讲啊。系咪先？即系一个前人妻啦，一个助理啦，一个谢婷婷啦咁样。如果成日翻桌，你成日讲咧，咁咧呢我又唔会听噶。 系 咁咧，即系某程度咧，我会减啲同佢哋搞嘢嘅机会。OK， 咁我首先讲下点解会又搵阿谢婷婷啦。即系你知唔知咧？即系性工作者咧，就同呢啲良家妇女啊，或者普通个女仔咧，系好大分别嘅。佢嗰个主动程度咧，同埋咧好多嘢咧，你都系同你啲咩前人妻啊，咩助理咧，真系两件事嚟嘅。佢哋某程度都會真係會可能會怕醜少少啊，會被動少少啊。咁你知我某程度小弟都叫玩家，玩家梗係鍾意多啲，即係多啲花款㗎啦，講真。 Okay。 所以謝婷婷咧真係某程度我幾鍾意玩嘅一個女仔。 有咩吸引到你啊？ 佢樣 OK 啦，首先。 你即係老實講，即係阿牛好多時喺節目都有講。 少翻出㗎嘛。 少翻出，同埋好，即係我記得我同你做嘅時候曾經講過咗，你好少搵一個女仔即係。 超過三次。 超過三次。即係好老實講。咁我聽落去啱啱好三次㗎啩。 唔止啦，其實就係你唔止三次。 我就覺得咦奇怪，即係又冇一個奇怪怪，即係有違背你少之前講嘅嘢咯。 通常我都是出二反二的啦，不嬲慣咗㗎啦，話聲你聽。但係你要考慮到一點喎，即係其實我呢次搵阿謝婷婷仲係一個嚴打期間啦。咁做本身你知作為一個節目主持人啦，好似前兩日咁係咪有個網友過嚟你哋 Vegas 買飛嘅。咁我都咁個網友我同嗰個網友都傾過下偈㗎。咁佢都係自然聽眾啦咁樣。咁佢就話呢嚴打使乜咁驚啊，牛哥我朋友去到都唔太驚啊，話聲你聽。咁我就話俾佢聽，喂，你朋友唔驚係你朋友嘅事囉，即係我唔可以呢，即係明知係嚴打期間我都話哎去玩啦去玩啦去玩啦去玩啦，咁樣其實睇我嚟講係好不負責任 㗎。 係。咁我起碼負返一個責任，係嚴打啦，你話你認為我唔可以滾咩？ Sorry， 我梗係有啦，係咪先。但係如果我話我仲要話講到話好好玩㗎，我照去㗎咁樣，喂，咁 Sorry， 我係不負責任。咁我就前院將一啲我去夜總會玩啊唱斜 K 嘅嘢我唔講。就講返一啲我選擇性嘅嗰啲翻桌啦，因為嗰陣話晒都係唔算係，即係首先你同謝婷婷你去酒店咁你都唔係喺斜 K 㗎嘛，咁起碼你都係正正常常，我呢次我仲租一間五星級酒店添。因為嚴打期間咁樣。咁唔講住先啦，咁我不如試下咁講啦。嚴打期間咁租咁出去玩咁我就租咗間五星級酒店。有咗不能不賺嘅攜程。攜程網。咁呢我就喺攜程嗰度 search 啦，咁開頭諗住都係約就停停咁樣啦，諗住租間四星嘅啫 ,ok? 咁當然呢我係好想搵五星啦，但係五星比例上太貴㗎嘛，攬埋咗600多-700元㗎嘛，咪先。咁最平㗎啦，600多元而家喺深圳四星 ,ok? 咁原來呢啱啱我住呢一間喺寶吉嘅五星級酒店呢就七週年啦。個平到你唔信。 喂，但係個問題係嗰間房其實唔大喎，睇你。 係啦，呢個就佢即係我點樣講呢，五星級酒店佢應有佢有嘅，佢喺樓下有個二樓有個唔知二樓三樓有個泳池嘅，健身室啊，食鋪飛啊佢都有嘅。OK， 咁樣嗰啲呢啲五星級酒店一定有停車場啊，喺房入面一定有浴袍啊， 一定有。 一定有啦，浴缸啊，仲有一個企浴啊，仲有一張所謂都幾大嘅寫字台啊，咁呢啲基本上有嘅，但係呢房間入面嘅大細呢就真係同我哋住開索菲特啊嗰啲真係真係有一個距離。咁就唔緊要，但係起碼佢都符合五星級標準㗎嘛。 Okay。 咁就咁唔緊要啦。 咁我諗啊，嗱，依間咁嘅五星級酒店，你估幾錢啊？我當日我住，佢七週年幾年？ 600。 398， 哇，抵 抵又难，咁但系呢个优惠咧就去到10月8日嘅啫。 OK， OK， 咁之后咧，即系呢间酒店原价咧系680蚊嘅。 哦，差系咯， 原价680蚊， 深圳嘛， 啊，但系深圳二线喺冇吉嘅 ，OK， 吓，咁就680蚊嘅。但系咧，如果过咗呢个10月8日之后咧，即系380蚊、398蚊之后咧，而家系每一晚系500蚊啫。 嗯。 咁某程度，如果比例死啦，想你嚟講就五星級酒店算平嘅咯。咁點解我會揾到呢間五星級酒店咧？就因為攜程啊。咁我諗住 search 下布吉有咩酒店啦。我梗係 search 過開海利來啊，咩嘢咩可域啊，甚至以成日住嘅錦航啊，咁之類嘅酒店啦，四星級以上㗎啦，嗰啲咁樣。我 search 下，咦？點解咁撚平咧？我諗下呢間叫八合啊，嚇！而家唔怕講啊，又係五星級噶嘛。啊，你八合酒店都咁撚平嘅，398嘅，咁我嗱 book 咗啦。咁一 book 咗咁啊，其實一路都知道呢啲依家酒店啦，一路都太貴啊，我知道600幾蚊太貴嚇，咁就都冇租。咁呢次300幾蚊老虎啊，試下啦。咁環境係 OK 嘅，咁交通方便嘅，咁佢對正布吉地鐵站。一行出去大概幾百米度啦，咁就你會見到呢間酒店啦。咁啊可以試下嘅，因為而家就算過咗呢個10月8日呢，其實而家都係五嚿水㗎嘛。咁啊我諗住可能會以後都多住呢間酒店。咁而且你知啦，咁咁講返啦，謝婷婷啦，咁你知講酒店啲網友唔肯聽㗎嘛，係咪先。大家記住啊，我都為咗呢，其實我為咗呢集節目係租一間五星級酒店嘅。但係因為話先俾你聽，一嚴打期間啊嘛，係咪先？咁我成日覺得，喂，如果嚴打期間嚇，你好似我哋平時唱 K 咁嚇，咁我平時唱 K 唱完 K 都大概12點零鐘啦，我哋先間租嗰間酒店咧，係同條女一齊去爆嘅喎。佢其實我成日講話有人會跟你㗎嘛，係咪先？咁跟你跟住保存㗎嘛。咁其實某程度高危㗎嘛。咁呢次我租定啦。我大概係2點零鐘我租定啦。咁大概就跟住佢一租定咁，梗係學阿碌話齋冲返個糧先。而家好鍾意嘅，而家我通常好鍾意冲返個糧先。咁而家幾 enjoy 嘅咁樣。咁首先可以浸下肉先啦，浸下啲老泥先啦，腳皮嗰啲呢，好肉酸嗰啲呢，係咪？咁跟住就瞓一覺。咁就喺微信嗰度呢，就約謝婷婷出嚟啦。咁謝婷婷話佢晏少少，咁大概係8點零鐘啦，咁樣講喎。哇，你冇晏少，有冇晏啲啊？我你知啦，咁我2點鐘去到間酒店度喎。咁我會有成幾個鐘頭啊，2點至8點係成6個鐘頭戇鳩鳩喎。雖然話戇鳩鳩都係瞓覺啫，係咪先？但係都唔好啊嘛，不如你瞓，不如陪我瞓，係咪先？ 係啦， 咁但係佢唔好意思，佢都話佢瞓醒先打俾我。咁佢6點鐘打俾我啦。但係佢話要洗喺咩喺髮廊洗個頭先。 係 咁算啦，一洗。洗完頭嚟到酒店，我因為我成日我好鍾意呢，我唔鍾意喺叫個女一直接上酒店房㗎。咁我就喺大堂等你啦，冇咁樣咁咁就好啦，咁係咁但係個女阿謝婷婷嚟嘅時候呢都8點半到啦。OK， 咁跟住梗係上去酒店嗰度房入面俾佢睇下啲環境啦。咁佢都幾鍾意㗎。因為呢個其實謝婷婷我同佢去過好多間唔同嘅靚酒店㗎啦。即係有兩次仲有浴缸添。次次都有淋浴缸，因為佢即係比較瘦啊，咁其實幾正。咁當然啦，我一去到就其實放低啲嘢嘅啫，就冇即刻執劑啦咁樣。咁跟住就同佢食飯啦，咁就去睇戲喎。你知咁其實阿的你都清楚啦，我係一個戲迷嚟㗎嘛。咁我就睇咗一套叫做《狄仁傑》啊，神龍嗰套啊，喂，非常得，非常得，非常得。徐克導演嘅真係冇問題，即係呢睇 3D 嘅係咪先，你最緊要係咩嘢啫，係咪先眨眼呀，佢啲嘢飛埋嚟嘅時候呢，你真係眨眼呀。OK， 咁總之我覺得佢嗰個成套戲非常之非常唔錯嘅，尤其是喺特技 3D 特技方面。OK， 咁就冇嘢啦，咁就梗係去完睇完戲啦，咁跟住梗係要搵嘢食啦，因為我哋去嗰時候 時間唔啱啊，咁咁嘅事，咁啊揾嘢食啦，就去咗我另外一間火鍋，其實就喺食你唔死有介紹噶啦，嚇、叫做天天天火鍋，即係喺食你唔死裏面就叫做日月天天火鍋啦、但係咁啊食完你，我嗰、個環節都你做啦，咁啊唔錯嘅，咁食完啦，咁飽暖啦，咁係咩啊？咩絲淫肉啦，咁啊今日嚟南搭車去啦。咁啊，搭車翻去酒店啦。咁冇乜嘢噶。咁我因為我好醒嘅，我喺酒店嗰時候咧，我已經將兩件浴袍咧就擺咗喺廁所入邊。一件啫，一件我著緊。咁、我話即係去到即係換衫啊，咁樣企得垮啦，跟住我又叫佢啊換衫啊，著浴袍啊咁樣。咁、因為已經熟嘅關係啊，同阿謝靜婷咁，佢已經好識做啦。咁啊即刻著翻件衫，著翻件浴袍，咁跟住行入去洗手間，跟住佢著浴袍嗰時候咧，我就開定個熱水啦。咁跟住同佢鸳鸯下先啦，係咪先？咁問題就出現啦，呢間酒店咧個浴缸咧太窄啦，而且咧佢個水龍頭係突出嚟嘅，即係如果我因為如果我要挨冇水龍頭嘅地方咧、就係、是、到謝婷婷要挨突出嚟嘅水龍頭嗰度，咁其實好唔舒服。 系啊，突咗好揞住，好辛苦啊！ 因为其实点啊，你谂下，而家浸鸳鸯浴系点样咧？最好就你大家开头打对面先，咁、大家就互相摸下，睇下身形啊，跟住 啊，你真系有呢啲经验 吓。咁、跟住其实跟住应该系洗洗下咧，就叫个女仔、或者你行过去就背对背，一系就我佢个背脊对住我啦，一系我背脊就对住佢啦，咁样就。基本上咧，其實我覺得我男應該主動啲嘅，應該就我哋應該我要服侍下呢個謝婷婷噶嘛，幫佢我捏下骨啦，就應該謝婷婷嘅背脊對住我噶嘛，咁係咪一個最好嘅事咩？譬如咯，咁就但係唔好意思，因為咧呢個阿謝婷婷我俾佢坐嘅一個係冇水龍頭嘅地方，咁而我揞住咗，咁跟住咧謝婷婷就自動波，因為我哋唔止第一次咧。煙咗肉啊嘛，佢自動波行過嚟，即係喺浴缸行過嚟，俾個背脊我得住，咁撲街啦。咁點咧？因為我後面有個揞住咗啊嘛。 哎呀， 非常之唔舒服噶嘛。咁跟住我話：咪住先，起翻身先，因為其實浴缸幾窄啊。我坐喺冇水龍頭嘅地方，我翻翻去你坐嗰度，跟住你先揾只背脊得住嚟啦。咁呢度係有少少 搞笑咯， 失色啲啦咁样。嗱，点解我中意同一啲性工作者去玩呢啲咁嘅游戏咧？吓、咁其实重点就系呢度啦。我同人妻都试过，前人妻又试过去一啲有浴缸嘅酒店。我同助理都试过去一啲去浴缸嘅酒店。吓、但系我要去嗌佢哋浸咧，已经系好困难嘅事。一齐浸已经好困难嘅事。OK， 加上。佢会主动更加难，但系谢婷婷唔同，即系咧佢喺背脊对住我嗰时候咧，咁我当然啦会帮佢搵啲碱液啊，帮佢滑啲嘢，帮佢按下摩啦，捻下啦咁样，系咪先吓？佢之余咧，佢依家喺伸只手喺后边，捋紧我条嘢嘅，嗱呢、這个就系性工作者同一啲所谓良家妇女或者系唔系出嚟做嘅女仔最大分别。佢係會好主動呢會掂你嘅性器官、或者會即係開頭背對背佢跟住都會反返轉身嚟摸下你個胸啊、大家佢幫你洗下幫你沖下涼啊即係大家互動沖涼。但如果你話助理啊同埋呢個前人妻呢 ,sorry, 死魚一條啫喺浴缸度係完全好似你好似同一個 BB 幫一個 BB 沖涼咁啊。咁唔好玩咋嘛、所以呢就形成我會鍾意搵一啲性工作者呢去陪我去玩呢啲咁嘅遊戲囉、而且咁講真講返轉頭啊嚴打期間係咪先咁而家我哋又係一早訂咗房嘅冇人跟到嘅咁其實冇咁好好 happy 啦咁沖完涼啦咁啊梗係著返件浴袍啦咁因為性工作者嘅關係呢佢好快咧就已經喺張床度咧，已經喺度石石轉轉啊，擔擔啊，而且係好自然、即係你諗下，我咁耐都未試過同助俾助理擔過，當然啦，我話聽，下次我會 怼条嘢俾佢担噶啦，话声你听吓，助理就，所以咧助理应该仲有一次嘅吓。咁当然咧，我唔会再讲话系最后一次啊，或者咩，应该仲有一次嘅吓。甚至人妻都冇噶，人妻都又要好主动噶，话声你听。咁人妻唔同啦，一人妻即系我又可以有得舔下啦，又一 人 啊，咁我又唔同啲嘅咁样啊。但系就算我舔过人妻，人妻都唔会帮佢担。咁下次我亦都会试试嘅。啊！人妻有冇担过咧？唔好记得啦，睇先啦。啊，咁啊，种助理就冇试过。咁但系谢婷婷就完全两件事啦。佢会好主动咁啊！我当然啦，因为佢性工作嚟啫，性工作者嚟噶嘛，我唔会舔噶嘛，系咪先？咁我就会俾佢担咯。咁担越担越硬噶嘛，讲真，跟住就 take condom。上晚做第一 Q， 咁做完第一 Q 咁梗系有，咁又冇嘢啦，系咪先吓？跟住梗系瞓一阵啦，因为我哋睇完套戏，食完宵夜，食完饭啦，大概系12点至1点到啦，至1点到啦，1点未够，咁啊，我哋就算搞埋嘢，都系2点钟未够啦，咁啊，跟住咁啊，唞唞啦，唞唞，唔知点解，唔知系咪性欲强嘅食欲都强。咁跟住又走出去喺酒店附近啊食宵夜，咁酒店附近有啲大排档嘅，其实就远少少，我谂系200-300米度啦，咁样有间啲大排档，或者500米度啦，有间大排档，咁啊行，因为我以前咧住过可荣啊，可荣就喺百合隔篱，百合酒店隔篱，咁我就行过一次去食大排档嘅，同边个咧？唔记得咗边个咯，好似都系谢婷婷啦，唔记得咗，哦唔系，同168啊。啊一米六八高嗰個女仔啊，咁又係性工作者嚟嘅啊，咁啊跟住我哋去過一次，咁啊識佢啦，咁啊喺度食下宵夜啦，食完之後，咁啊梗係點啲咩咧？點啲蝦食啦，呢啲固本培元啫嘛，係咪先嚇？咁跟住就再翻返酒店，咁啊大概係3点零钟啦。我就但唔知咁撚精神，點解咧？因為晏晝瞓過啊嘛，兩點零鐘瞓過啊嘛，嚇咁跟住瞓醒之後，跟住就咁啊，跟住謝婷婷，跟住就去睇戲啊，食飯啊，跟住博嘢啦。咁翻嚟之後又瞓唔著，咁冇嘢噶。咁你手空啊嘛，係咪先？咪喺度把玩佢個乳房咯，係咁揸抄下咁樣，唔使講啦，抄下梗係有濕噶啦，跟住我就又問佢一句：喂，你好濕喎、啊？性工作者就係性工作者 ，OK？ 你知唔知佢點答覆你啊？ 唔知， 我見到你啊嘛。 嗯， 我見到你啊。哇！呢句說話你知唔知可以令到你即時咧，你個紅濕萬丈100万倍到啊？即係其實我見到你，佢就會濕。咁你係咪好撚想更加濕啊？系咪先？咁跟住又好快咁又診一次啦，咁樣咁啊，咁就診完之後，我都瞓到大概係12点零钟啦，跟住就完咗呢一次咁嘅旅程啦。咁你有冇嘢問下先？ 冇喂，其實問翻你幾樣嘢先啦。頭先都問過話點解會翻出城，你都大致上講咗啦。 即係我再講一次啦， 但係我 再講一次，人妻前人妻未必學會成日翻出，助理都唔會，助理都會起碼有一次，可能再一次添，咁但係謝婷婷就應該仲會繼續咯， 但係個問題係點講咧？即係你唔覺得悶嘅咩？ 會啊，但係嗰陣 我意思即係你嗱，好老實講，即係你揾 OK 揾呢啲點講啦，揾啲性工作者啦，好易揾啫，係咪先？唔需要翻出啊！ 你 會有個你會唔會覺得有個唔抵嘅感覺咧？就係、是、我都係俾同一嚿錢， 唔係我仲俾多啲㗎， 揾新女咧， 我仲俾多啲。 唔係點解唔揾新女係都要？已經唔係話撇除咗你頭先講話嚴打啊，所有嘢成咯 嚇。咁首先，因為我會翻出某程度基本上係真係嚴打。 我知你又 真係嚴打。OK， 第二 悶噶嘛？ 喂，講真，你只要協調得好，譬如而家三件啦嚇，三件，我一個月揾一件，咁我都係三個月一次啫。 我一個月揾一件，即係我每即係平均每三個月就翻出翻同一件。係 啦，咁其實應該唔會太悶啫，照計。 O K。 而且某程度你真係好玩啲噶嘛。 我見你好密啊呢件。 呢件其實都一個月一次到啦。而家呢輪就 咪係咯 嚇咁樣 因為一加上嚴打，二有時佢我會喺 QQ 同佢傾偈，佢有啲嘢賣俾佢咧，幫手賣俾佢咧咁樣啊，咁收翻錢嘅，收翻錢嘅嚇，話聲你聽。咁我所以咪形成我會多啲揾佢咯，因為仲有做有時要幫佢買嘢咧。咁其實幾我覺得佢幾撚精嘅。我幫佢買嘢，俾翻錢我嚇、啊，而且咁樣就佢仲會咧揾親佢，我仲要俾錢佢噶嘛啊！即係所以咧，佢無啦啦又多個客。咁點解要翻桌咧？即係其實即係嗱、啊，我就唔飲酒，酒量唔算差啦，阿迪你知啦嚇、啊。你廿四小時見到飲酒啦，你未見過飲水喎？ 係啊。 见过饮水未咧？ 见过一次 饮水，你识咗我咁捻多年啦。 病有次，你话屙得好柒，捻紧要嘅，仲要翻你翻工、啊，我同你翻工、啊，我已经觉得奇怪，我做乜饮水噶？我唔系啊，但系屌屙捻到扑街，你嗰啲我就唔系 啦， 系啦，我记得一次 嘅。即系我同你，我同你咁多年啦，朋友啦，或者你咧只系见过饮过一次水嘅啫，其他都未见过饮过非水类嘅饮品啦。即系我叫日日点得嘅，但如果我哋去唱 K， 饮亲都打几两打，而且有得物咧，嗱，某程度我会觉得几辛苦嘅。我都覺得辛苦嘅、 嗯， 而且某程度可能有時好， 唔係諗你個問題， 好似出唔到嘢添㗎。 係啊，反而有樣嘢好想，好可以好， 我講埋先，講埋先，因為有時出唔到嘢嘅關係咧，咁樣譬如好似而家我揾啲叫做飯盒啦，而家可以叫飯盒啦，揾啲飯盒我咪勉強飲酒呢一樣嘢咯。 你 飲得少咗咯，或者可能我都起碼飲翻四五罐嘅，嗱咁四五罐啤酒嘅，啊咁其實咁樣四五罐啫，我冇問題咯，咁樣起碼有呢個好處，咁起碼咁平均一次我都有兩 Q 至三 Q 啊嘛，但如果我飲咗酒咧，可能一 Q 起就半 Q 子啦 ，OK， Q 半子啦，咁樣咯，所以有其實翻出會對我仲我仲覺得仲抵啲咯。 嗱，你講開呢個問題啦，即係有陣時飲咗啤酒實會去廁所噶啦，即係。你明唔明嗰个心态系唔系醉嘅问题，系你急嘅问题啊嘛？屌、 嗯， 即系我会觉得好捻烦嘅呢剂嘢系。 咁冇问题噶，讲真。咁我你拔咗去厕所咪屌去咯，唔通佢过嚟都女炸你型咩、嗯？而且你知我饮乜生冷嘢多，又食烟咧，我成日咳噶嘛。咁嗰条女都成话你我成日咳醒佢噶，即、 嗯、 等于啲人鼻寒咁啦，啊咁样噶。咁、如果你再问我点解话要成日翻 check？ 喂，讲真，有其实冇成日有着数噶。起碼有一樣嘢，你會覺得首先有啲女飲乾淨啲啦，係咪先？啊，當然啦，剔唔剔嗰啲我嘅事啦嚇咁好似謝婷婷呢類型嘅女仔，咁我介我佢會越每一次都會俾一啲新嘢我噶嘛，係咪先？咁佢如果譬如其實佢自己都知道、啊，喂，如果我仲係行翻前舊嗰套咧，撲街嘅喎、啊，你玩都冇玩，冇攞就算啦。好似嗰以前有一條性工作者咁、叫168嘅高168嘅咁。佢我第一次、第二次，佢都系咁啊，都系差唔多嘅話，咁我就會悶噶啦嘛，咁我就未必再揾咯。但系謝婷婷佢比較蒲嘅，佢比較蒲嘅、而且一樣嘢佢真系靚啊嘛。 OK， 即系如果佢當然啦，佢化妝係真係靚嘅。 嗯 ，OK， 但系如果唔化妝咧，就好普好普都好普通啦。 嗯， 但系佢著衫又幾好睇嘅、因為佢個鎖骨好靚啊。嗱、呢樣買阿碌就知啦，嚇咁啊，所講好力，佢成日著啲咧，嗰啲死阿迪呢啲咩啊？ 露肩 啊，露肩曬，露肩裝。喂，呢啲拖出街都好撚型啦，講真。而且你諗住，即係同一個呢啲飯盒出去玩，有一個好處，如果靚嘅，喂，你真係唔係視冇目光嘅，而且你唔係一個短嘅視冇目光，你去打次邊爐啊，成個零鐘頭，你俾啲。街見到啲，哇！呢條女得我得我咁樣，成日望住你自己都威啦，講真係咪先？但如果譬如你話你譬如你話我再夜總會唱情機，再揾一啲新嘅女仔，喂，我覺得佢即係要培訓下咯。你起碼你要喺 QQ 度傾下偈啊，問佢制唔制同你出去玩啊。咁其實未必個女仔肯做噶。嗱，我俾條數你計啊。沙灣例外啦，沙灣啲女即係平啲嘛。咁如果譬如我哋福田 ，OK， 嗰件女都一千咯，係咪先？佢可能一日走兩轉咧，佢加埋又千零蚊一日咯。佢會唔會嘥由八點至到第二朝啊？唔知幾點啦嘅時間都係收你一次錢，都係收你一千蚊咯。甚至我俾千二，咁佢可能都唔制噶，因為佢可能揾錢會仲會多啲啊嘛，係咪先？咁我會就會覺得咁樣啦，係咪先？咁啊，咁啊，節目完之前啦。咁、又要講一講我哋嗰個戰艦籌款團啊！ 吓、啊，咁、哦 okay 啊、样就OK 噶啦，我问准晒所有朋友噶啦，佢呢个实佢只手肯嘅，咁而家咧嗰个即系你只要肯捐300蚊以上，嗯，啊落去打新钱，啊边个咩打新钱我唔知啦吓，咁、啊、就俾咗张 receipt 我睇，吓、嗯，咁、啊、名额咧而家有5个、嗯、，OK， 如果你肯嘅话就有人请你唱 K。嗱、嗯，只系唱 K 啊，咁时间咧就以地点咧已经可以由东莞变成深圳啦。嗯 ，OK， 咁啊深圳我就喺、是、通常咧，我就唔希望个网友使咁多钱啦，请嗰个网友使咁多钱啦，咁我就会决定喺呢个沙湾平价 K 场。嗯 ，OK， 咁啊等佢可以咩啦？咁都一样嘢啦。我哋包酒水。咁嗰你所有坐台啊，酒店啊，或者你过夜啊嗰啲钱咧，就你自己自付，你只要捐3嚿水以上 ，OK， 俾张 receipt 我睇，嗯，或者email 过嚟俾我 ，email 俾阿牛或者QQ 咩 我啦，总之搵到我啦， 系搵到 系啦， 牛 啊，咁名额有5个，咁啊，但系咧个问题就喺度啦，都系星期都系闲日，嗯，啊星期一至四，咁而且咧我已经系拣咗通常都星期四噶啦，啊咁就如果有网友有兴趣咧，捐咗钱咧就可以搏一搏，搏一搏，咁啊睇下我心情点样啊，咁啊佢抽中咗你咧，你就可以有一次免费唱邪 K 嘅机会，系、唱邪，请你唱 K 呀，唔系包你其他嘢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有兴趣就同我联络啦，啊节目时间咗啦，下个礼拜见，拜拜。